谁写的信呢？我们终于看到 Silvana Scarlatti。 Very Italian name. Very Italian name. A very Italian name 就是非常意大利风格的名字。Scarlatti 姓 Scarlatti 叫什么呢 ？Silvana， 意大利的女孩 ，21 years old。I'm Italian and I'm from Milan. 米兰是意大利的一个重要城市之一，在意大利的米兰，她是从那儿来的。我们看到西方信件呢，在开始的时候，特别是 business letter， 一般呢非常清晰地向对方介绍自己。Then the next paragraph.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5 years, and I am studying English at the moment at the Tower School of English in London. I have been here for 4 months.I also speak French and a little German. 他继续向对方介绍自己。他现在不在米兰了，他在伦敦。他在伦敦的 Tower School of English， 一所英文学校里学习，已经学习4个月了。I have been here for 4 months， 有4个月了。他一直在学习英文，说明什么呢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5 years. 他从意大利到英国一共学了5年英语了，现在伦敦就学了4个月。I also speak French and a little German. 除了英语以外，他还讲什么？讲法语，讲德语，还讲什么呢 ？What else the languages that she speaks? Well, she speaks French and a little German. Yes, and for sure. For sure, she speaks Italian since she was born in Italy. Yeah, 我们说这里没说的，我们自然而然知道的就是 she speaks Italian. 她讲意大利语。我们知道意大利国家名叫 Italy, 但是作为形容词和语言来说就叫 Italian. Okay, let's move down. I have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children before. Last summer, I went to Boston and looked after 3 young children. 他马上把自己的工作要申请的工作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了。我有那么多语言能力，而且我还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经验。我们要注意他这就导向他要申请的工作了。他具体的讲 Last summer I went to Boston and looked after 3 young children. 去年夏天他都有做什么呢？做 babysitting 的经验了，他做看孩子的这个经验。 OK, the next paragraph I like swimming, walking, and all outdoor sports. I would like to work at Camp Wales very much. I'm going to be an interpreter, so I want to speak good English. 在这里，他终于说明了自己写信的目的。I like swimming, walking, and all outdoor sports. 所有的户外运动，游泳，走路。I would like to work at Camp Wales very much.有这么一个营地活动叫 Camp Wales, 威尔士夏令营。I'm going to be an interpreter, so I want to speak good English. 他愿意在那里工作，因为能锻炼他的语言能力。他将来从事的职业将是一个 interpreter, 这样把自己的要求和工作的关系呢，全部联系起来了。我们再看他最后怎么说的。Next one. You can contact me, care of...Mrs. Bennett at the above address or care of the Tower Language School, River Road, London E2-2RF. I am free from July 1st. 他觉得把自己介绍好了，所以他现在和我联系的方法呢有两种，一种是通过 Bennett 这位太太和我联系，他转交给我信，或者呢通过我的语言学校转交给我。I'm free from July 1st.从7月1号开始我就可以担任任何工作，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呢，应该从7月1号开始让我去工作，这样把他所有的要求和他目前的情况都写得很清楚以后呢， She ends the letter by saying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ilvana Scarlatti. 最后的结束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Look forward toTo hearing from you 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也是约定俗成的方式盼着您的回信就这样一个意思 I'm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concert this weekend 我这个周末呢我急切的想去听一场音乐会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concert 就是用这个 look forward to 后面加一个动名词或者名词一般是一种非常急切的愿望的表达在这里呢我们看信不长 The letter is not very complicated, but it's clear enough, right? Yeah, it's very clear. And she uses the words looking forward at the end, just like, in fact, I would do if I were writing any letter, a cover letter, or letter of application. We call them cover letters in the U.S. Yeah. And you should always end your letter with,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to seeing you, meeting you, discussing the position. Yeah,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to meeting you soon, or to seeing you.就是很盼望早日见到您，或者早日来信，早日反馈，这是一个很习惯的常用的说法。我们看这一封有限的那个求职信中呢，把自己的经历、现状和要求的工作呢，都说得清清楚楚的。这种方式呢，就是非常清晰简洁的一封 letter of application。 This letter is so neat and well typed out. I mean, she really did a beautiful job. I mean, look how carefully she put the addresses, and there are no mistakes in the letter at all, even though she's only been studying English a short time. And it's just well put together. It's very organized. Alan 在夸奖这封信，虽然他学的英语才有四五年的时间，但是英语写得很好，而且呢，整个的形式也很符合一封正式求职信的要求，所以 Alan 感觉到这封信可能会让求职者有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Thank you everyone, hope to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 you everyone, bye bye.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这个你。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刚才呢，这个金老师和 Alan， 我想把这个课文当中的一些重点的词汇、句型还有用法，已经跟朋友们说得很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第18课。现在呢，我再来带大家复习一下。这篇课文呢，刚才金老师已经讲了，是一封这个求职信 ,a letter of application。这个 application 其实就是求职或者是申请的意思。它的动词呢是 apply,APPLY。有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说 apply for a job。Apply for a job, 申请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呢，也许是 full time, 也许是 part time, 也许是全职的，也许是兼职的。在课文当中呢，这位意大利女孩Silvana Scarlatti, 不是特别的好读。其实朋友们可能也应该有这样的准备，因为在我们这个经常接触到的文字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名称呢，不是从俄文译过来的，就是从这个法文译过来的，或者是德文译过来的，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呢，感觉是有一点怪怪的，听起来不像是特别纯正的英文，其实呢，也是从意大利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名字。Apply for a job。这位女孩呢，希望成为这个 summer camp 的一名工作人员，所以呢，她向这个 camp organizer 发出了一封这样的一封信。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她不知道接信的到底是谁，所以她在这封信的抬头写上 Dear Sir 或者是 Dear Sirs。Dear Sirs 都可以，因为只要是看到这封信的人都可以给他一个答复的。 OK, 在这一个信中呢，他谈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年龄他是哪里人，来自哪里。另外呢，他还谈到了他自己的一些情况，比方说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5 years。哎，这句话我觉得作为英语学习者是经常会遇到的。有时候呢，在这里我们还用另外一种时态，叫现在完成进行时。什么叫现在完成进行时呢？就是过去发生的动作现在依然在进行。如果您是从几年前开始学习英文的，而现在呢还在一直坚持学习，就是 I have been studying。这个 study 呢，就用 study 加上 ing 的形式。I have been studying 或者是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5 years。这位女孩子呢，强调她学英语已经学了5年了，现在呢仍然在学。I am studying English at the moment。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位 Silvana Scarlatti has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5 years. 他一直在学习，而且学了五年，是这个样子。他在伦敦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 The Tower School of English。The Tower School of English， 这个 Tower 的意思呢就是塔啊、The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也是伦敦非常有名的一处这个旅游景点，凡是去伦敦的人呢都要到这个地方去， The Tower of London。 OK， I have been here for 4 months， 他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待了4个月了、I also speak French and a little German。 由此可见呢，这位女孩子是特别强调了她自己的语言优势。另外一个呢，这是一个 summer camp， 是一个夏令营。夏令营的组成人员呢通常都是学生，所以他说，或者是一些小孩子，所以他说 I have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children before、我和孩子们有过一些接触，我有照顾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是什么经历呢？他举例子说 Last summer I went to Boston and look after three young children。他照看过3个非常小的小孩子。另外呢，他还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爱好。爱好什么呢？ I like swimming, walking, and all outdoor sports. 我喜欢游泳，我喜欢散步啊，以及所有的一切 outdoor sports， 所有的户外的运动。这个 outdoor， 反义词呢是 indoor， 户内运动或者是户外运动 ，indoor, outdoor。I would like to work at Camp Wales very much， 表达了自己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他做什么呢？ I am going to be an interpreter。 哎，这个时候他这个工作我们就非常清楚了，他希望能够做一名 interpreter， 还不是教小孩子语言，是一位 interpreter， 是想当一位这个口译人员。 So I want to speak good English， 而且呢我能够说很好的英文。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段两段三段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接着他说怎么样和我联系呢？ You can contact me, see you Mrs. Burnett， 说你可以，这个 see you 呢刚才金老师已经讲了，是通过 you 后面的这个人转交给我 at the above address， 我在这个信的信手呢已经写上了我的地址， or see you the Tower Language School，或者是通过这个学校来转交给我、River Road London E2 2RF、I am free from July the 1st， 我从7月1号开始就没有什么事情了，我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这句话呢有时候我也经常会说，我希望朋友们呢通过来信或者是这个 email 的方式和我互动，谈一谈您学习的感受和收获，所以我经常会是 I'm looking forwardto hearing from you。 OK， 看完这篇小短文，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有一种想申请一份工作的这个冲动呢？其实完全可以的。比方说仲敏啊，我希望能够为你啊，为我们的节目呢做一些事情。那好，那把您自己的姓名、年龄，还有您所做过的一些事情呢，可以列下来啊，然后到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在其中的一些经历，哪些经历和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吻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志愿活动和大家能有一个这个面对面的互动。 OK， so please contact me， 直接和我联系就可以了，不需要由他人转交。 OK， 我的地址呢是建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是100022，我的 email 地址是bjradio994@yahoo.com.cn。 好， that's all for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今天的求职信这样的一段内容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周敏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坚守您的岗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我当然也希望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能够获得一种享受，也能够有一份收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周敏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呢，我们和朋友们一起讨论和我们的职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Job Interview， 求职面试。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225页，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8课，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Danny。 Welcome。 Hello。 好，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我们今天所要掌握的新单词。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terview. Interview. 会晤面谈 Interviewee. 被面试者 Interviewer. 面试官 Outer. Outer. 外边的形容词 Introduce. Introduce. 介绍后面接介词 to. Chat. Chat.闲聊闲谈 Casually Casually 随便的 Get down to business Get down to business 开始谈正经事切入主题 To one's surprise To one's surprise 使人吃惊的事 Impress Impress 给留下印象 Qualification. Qualification. 资格条件 Mind something. Mind doing something. Mind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介意 Smile. Smile. 微笑 Apply. Apply. 申请常接介词 for. A job interview.Linda was a few minutes late. Wilson had left the office when she got there. His secretary told her he would be back in a few minutes. She had to sit down and wait for a few minutes in the outer office. I'll never get this job, she told herself. For a moment, she wanted to run out of the building. Just then, Wilson came through the door and hurried into his office.A few seconds later, his secretary took Linda in and introduced her. Linda apologized for being late. Wilson did not seem to mind. They chatted casually for a few seconds and then got down to business. He took out her letter of application. You've never worked in radio or television before, have you? He said. Now she was even more sure that she would not get the job.Wilson asked her a few more questions. To her surprise, he seemed impressed with her other qualifications. She was even more surprised when he asked her if she could start soon. I wonder if you'd mind starting next month, he asked her with a smile. It seemed she had got the job after all.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丹尼老师为我们具体来讲解一下课文。 好的，我们看第一句。Linda was a few minutes late. A few minutes. 几分钟，我们也可以说 a couple of minutes 或 several minutes. Late, 迟到。如果说主语是人的话叫迟到，如果是飞机就叫晚点。所以 late 在不同的背景下翻译的方法不一样。Wilson had left the office when she got there. 这句话是一句时间状语从句。When she got there 是时间状语，而主句的谓语部分是 had left， 用的过去完成时。His secretary told her he would be back in a few minutes. 他的秘书告诉他 ，Wilson 先生将会在几分钟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in a few minutes. 我们在这里面要注意的是 ，in 这个介词，在将来时态当中 ，in。翻译成汉语的时候翻译成后，也就是几分钟后回来，比如说一小时后 in an hour， 两天后 in 2 days。 She had to sit down， had to 不得不，不得不呢特别强调的是客观因素，所以 had to sit down and wait for a few minutes。 wait for 意思是等待，那么 for 是wait 后面常接的一个介词， 大家注意。但如果不用这个动词和介词的搭配，我们还可以用 expect 也表示等待。 In the outer office， 在外面的办公区。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另外一个词呢，叫 await， A-W-A-I-T。 那这个词和 wait for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李老师？ Wait 本身是不及物动词，需要接一个介词才能使它变成及物的词组，而 await 本身是及物动词，后面可以直接接名词或代词，所以 await 可以替代 wait for。 那 await 在这个感情色彩方面是不是比 wait for 更强烈一些？ 是，在 await、 wait for 和 expect 当中， wait for 的感情色彩最淡。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await 和 expect 以及 wait for 要注意区分。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说在等待别人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餐馆，有人说我能不能坐在你的身边呢，对不起，我在等人，这时候我们应该用哪个词比较好呢？你可以这样说， Sorry, I'm expecting someone， 对不起，我在等人。所以从感情色彩使用频率最高的还应该是 expect 这个词。Expect 这词含有期待的含义， 期待或者是期盼的意思。 是的， 和另外一个表达叫 look forward to 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我们可以说 expect 这个词和 look forward to 的区别，其实在它的原始意义。 look forward to 更强调的是期盼和期待这层含义，但 expect 的含义就是不只是期待和期盼了，它本意其实是推测、猜测的意思。比如说，这部电影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那我也借助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复习一下过去完成时。 This movie wasn't so exciting as I had expected。 这部电影没有我想象的，就是推测的那么好。因为我们在看一部电影之前会有一个预期，在看之后呢会有一个印象，因此 expect 则强调了它的一个预期，其实含有推测的含义。而 look forward to 则通常都是强调积极的推测啊，积极。所以呢 expect 的使用呢既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会发现look forward 使用呢就是方向单一性很强。比如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or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它后面可接名词或动名词词组，这就是 look forward 的用法。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I'll never get this job， she told herself。 Get this job， 这里用的是一般将来时，得到这份工作用的是动词 get 啊，这个万能词，相信大家在这里面呢再次见到它的时候应该已经相当不陌生了啊。 For a momentShe wanted to run out of the building。 在那一刻， for 表示时间段， a moment 则表示一段时间、片刻。 She wanted to run， She wanted， 这个 wanted 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词在这里呢？作者其实放这个词是有想法的，因为 want 主观性很强，他是发自内心的现在不情愿在这里待着，感觉尴尬也好，或因某些因素主观性很强，所以才用 want 这个词。而也在这里提醒同学们不要到处都使用我想，用 I want 这个表达法，因为生活当中其实我想这个想字翻译的方法太多了啊。那么比如说某一人请你出去吃饭，那你说我不想去，这时候你绝对不可以说 I don't want to go， 你可以说 Well I'd love to but I can't。 这时候我想去呢可以说 I'd love to。 那么晚上那犯困，我们说哎呦我想早点睡，这时候想该怎么说？有的同学说了 I want to go to bed early tonight。 听起来没有问题，但其实呢有更好的表达法，更委婉更舒服的。 I feel like going to bed early tonight， I 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想有很多种方法，这里面简单的介绍这么两种。 看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愿在英文当中呢，这个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我印象当中还有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而且也是比较有礼貌的，叫做 I'd love to 或者是 I'd like to。 其实在表达自己非常委婉的那种答案和观点的时候，用这些词进行嫁接呢，更能体现出我们对人一种礼貌啊。I'd love to, but I can't. I'd like to, but I can't. 等等。 但是大家也不要因此而紧张，因为在很多熟悉的朋友面前呢，你也可以直接表达，没有必要拐弯抹角。 是啊。Wilson came through the door and hurried into his office. Wilson came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则强调纵向的穿越，横向的穿越是 across。 这个 came through the door 能够看得出来 ，Wilson 实际上呢是这个风尘仆仆，一路旋风似的， 对，很急。 And hurried into his office。 而 hurried 在这里面都没有讲他的具体动作是什么，只是说急急忙忙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A few seconds later, his secretary took Linda in and introduced her. 几秒钟过后，在这里我们用的是 a few seconds later.Took Linda in. Took 这个单词表示把某人带进去啊，带离他所在的位置。Linda 这个词呢是姓名，我们都知道它是希腊语美丽的人的意思，所以凡是有这个名字的同学可以很开心了，这名字很好。 And introduced her, 并为她做了介绍。 这 Linda 是一个典型的女孩的名字。 是啊。 Linda apologized for being late.Linda 呢肯定这时候心怀内疚，因此道歉，用了动词 apologized for 事由为什么而道歉。其实这里面如果你要对某人道歉，需要再加一个介词 to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当然表示感谢也用的是同样的介词搭配 for being late， 那么后面呢用了动名词的小短语啊 for being lateWilson did not seem to mind. Wilson 看来并不是特别在意。Mind 这个单词表示介意。Alison 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很多的公共场合上面常写的一句话叫小心不要碰到头，小心磕头，这样的字样。就用到 Mind your head. Yes, mind your head. Yeah, 或者是 watch your steps. Watch your steps. Yeah, watch your head.不过这里面呢，我觉得这句话用了一个 did not seem to mind。Linda 本人呢，她是到 Wilson 这来应聘工作的，而 Linda 呢，却恰恰呢，这个自己来晚了。我觉得 Wilson 在这里表现的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大度哈。 是啊。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意的。 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招聘者来讲 ，the candidates。我们指应聘人员，如果他迟到的话，其实这是件挺严重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很好奇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They chatted casually for a few seconds and then got down to business. 他们 chat 用了这么一个词，这个词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都要进入状态，这个不是一个正式词汇，所以当用 chat 的时候呢，肯定聊的话题不够正式啊，主题也不会是跟自己就是正题挂得很近，因此呢是过渡性的一个词。那么闲聊了几秒，马上就进入了主题，叫 get down to business。 这也是同学们要记住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法，意思是进入主题，进入正题。 get down to business、 yeah. 或者是 get down to work。 He took out her letter of application。 他也就是 Wilson 先生把他的申请信拿了出来，又一次见到了 take 单这个单词，表示拿出来。application 原型是 apply。 letter of application 就是申请书的意思。 对，其实这样的表达法